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来了， 好久不见啦。 哪有好久啊， 两天的时间都没有见你们了呢。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其实也没有那么想见我们吧可能啊，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春日的傍晚的时间，最想碰见的应该是美食， 嗯， 哎，然后呢， 朋友、家人、 好歌，哎，那我们其实很愿意去做各位遇见这些美好事物路途上的陪伴。 嗯哼，所以呢，大声说是 Go back work， 再见工作， 下班快乐，各位。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就每次到这个单元，总觉得我们跟打了鸡血似的，而又不是上班的路上，干嘛要那么有激情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代入感，好像真的是我们下了班似的。嗯、 对，其实忙碌了一整天，下班的时候就应该开启这种休闲的模式啊。所以今天一开场呢，就给大家放送一首很俏皮的口哨歌哦，嗯、来自曹格《吹吹风》。嗯， 好，就从这首歌开始，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 今天西装，太阳身边绕，我的心情特别好，歌声特别高。心里感觉多美好，怎么忘不掉？说好 你是答应 Gary 是吗？ 对对对，带我去帮忙 啊哈！我们希望大家其实在此时此刻呢，就算没有人带着你去兜风，但是呢叫可以吹风嘛， 对，打开天窗啊， 哎，打开天窗对，我做节目特别害怕听这个，好不好？ 为什么呢？ 开天窗特别害怕听这个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娱乐最王牌，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新的一周开始了，这周的天气我觉得应该会比上一周好不少啊， 好很多， 温度在持续的上升，然后呢渐渐的去接近夏日的一个状态了。 对，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场呢也带领大家一起去享受了一把阳光沙滩比基尼， 算是提前看一下夏日风景线，好不好？那其实我们现在要推荐的是一个演唱会啊，我们先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其实又是我们的文艺小分队新一次的活动的好时间了， 吹哨了啊。音乐方面呢，本周六潘玮柏 Alpha 的创始者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将会登陆五棵松的体育馆。 对 ，Alpha 其实作为这个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母是初始和开端的意思。 对，其实最近几天呢，这个潘帅啊，他正在进行很紧张的彩排。他自己透露说呢，就这一次挑战难度很高啊， 翻空嘛， 就不知道他会到底在演唱会上完成怎样的挑战。 所以我们本周呢，我们娱乐最王牌将带领文艺小分队带你近距离观赏这次潘玮柏的 Alpha 创始者的演唱会。 对，你如果报名我们的文艺小分队，就可能会有我们带着你免费去看演出啊。所以潘帅自己比较重视这一次的活动，我们当然也会非常期待哈。确实据说票卖得非常棒所以先提前这个预祝演唱会能够成功啊。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娱乐最王牌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潘玮柏。我的演唱会 Alpha 创始者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将于2018年10月21日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举办，希望大家可以来到现场与我一起度过难忘的时光。 好吧，我们期待演唱会的现场它能够带来最炫最酷的表演了。好， 回忆杀回忆杀回忆杀，不知道这次选择会不会来呢。 这是很多人都会选择对唱的歌，不得不爱潘玮柏对唱弦子。 就是那一派，还是舍不得太乖？是那一次约定了没有来，让我哭得像小孩？是我们急着证明我存在，还是不爱会发呆？ Baby 不得不爱， 否则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悲伤从何而来？去未来，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 会不会有一点太快？ 可是你给我的爱让我养成了依赖，心中充满 不得不爱。这首歌来自于潘玮柏，对弦子啊，对唱弦子、 嗯、 是弦子啊，不是弦子啊， 对 弦子。那怎么我刚刚看你有意义想要来跟唱这首歌， 太高了， 嗯， 所以现场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大合唱， 你可以低八度试试看， 甜甜的，这样吗？ 试试看啊， 失去那种甜味。 来到现场唱，反正也没有人关注你在唱什么，你其实重要的是跟着他们一起唱那个感觉。 嗯，所以这两天要保护好嗓子哦。 对，要不然怎么喊？ 哎， 干什么？ 走了。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 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海科。 祝大家下班快乐。当然，我们也不单单是要送上好歌啊，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内容，包括我们来看看这一周，先看看有哪些可以这个关注的一些电影，好不好？ 对，就是从上周五到今天，很多朋友都在关注一部电影，叫做《狂暴巨兽》，四天的时间就揽获了3.6亿元的票房，而且成为了这个周末最卖座的电影。与此同时呢，豆瓣评分6.8分，但是很多观众普遍评价说，这部电影的视觉效果非常棒，可以看到从头打到尾。 对，就是怪兽从头打怪兽打到尾。但是情节很简单嘛，其实这种电影呢，你也不要要求人家给你什么有多烧脑之类的啊，你又要烧脑，然后又让人烧钱，然后对不对？那最后其实这个电影那可能它就烧不起来了啊。所以其实我们去找一头看一个电影的话，比如说像这样子的属于这个爆米花的电影啊，其实就跟你路边这个吃个串儿一样，就是开心就好了，不要要求它的成色有多好。 是的，如果只追求这个视觉效果的话，这部电影还是不错的选择哟。 嗯， 另外呢，还有一部同期上映的叫做《泯灭》的电影，豆瓣评分目前是7.3分。 对，科幻片其实并不是合乎所有人的口味的。这票房好像看起来很一般。 是的。 对，看起来人们口头上说很期待啊一个电影，但是最终这个花钱买票的时候，你的钱包出卖了你自己，对不对？ 对，除了关注这两部已经正在上映的电影之外呢，还有一个事儿。看我今天的穿着就应该知道了、 哦、 昨天晚上落下帷幕的这个金像奖。 对，哎，这个我们其实这样吧，咱们把它留到稍后再重点关注一下，好不好？好，我们先来听一首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英文歌给大家，好不好？ 名字叫做 Perfect Loss， 很适合今天的天气听的一首歌曲，低音简上的风格，来自 Matt Singer。 这首歌曲其实可以搭配着现在此时此刻新绿的草坪，这就是春天该有的姿态哦。 希望你们都可以找到一个下班路上的轻松愉快的状态。嗯，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On our way home, as perfect clones roll by.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n his hand. Let you know that it hurts him too. On our way home, we pretend to listen to the radio. On our way home, his perfect lawns roll by. 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我们介绍了一些电影啊，包括这个音乐方面，我们推荐了演唱会，潘帅的演唱会啊，其实还有一个很值得推荐的动画电影要上映的，就是《犬之岛》了。 哎，这部电影呢，在豆瓣评分上目前是8.6分，而且曾经它是在第68届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导演奖。 哎，这个非常非常不错。 嗯哼， 就故事的设定，首先别的不说啊，故事很感人，就是说在不远的未来呢，有一种独特的这种流行病啊，当然是这个设定是未来嘛，所有的狗都被流放到一个孤岛上。 对 啊， 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小男孩主角出现了。12岁小男孩呢，为了寻找自己的爱宠，来到这座犬之岛，而且经历了一系列感人的冒险。 嗯，如果你又是刚好是一个很喜欢狗的人，所以这个电影可能应该会感动到你哈。 对， 好吧，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有关于金像奖，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大概的一个获奖的情况，好不好？ 预告一下啦，比如说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的《明月几时有》获得了5项大奖，包括什么最佳影片奖啊、最佳导演奖啊在内的多项大奖，而成为了本届电影金像奖的最大赢家。 你说预告是说我们稍后时间会详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我们先说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奖项，比如说古天乐，他是最佳的这个男主角，其实也是终于获得了这个影帝的称号啊。其实在出道25年，在47岁的所谓47岁的高龄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此前他其实距离我们表现的是两部作品，一部是《扫毒》，还有《门徒》。 对，但是都其实和奖失之交臂，这次算是如愿以偿了。 Uh-huh. 这简直啊！有人说了，这古仔啊，简直就是港版的这个 梁大多。 对，但是其实平心而论，我不觉得说这是他的一个很好的作品啊。Uh-huh. 这事儿我们倒是详说吧。还有就是最佳女主角是 她叫做毛舜筠，很多朋友都可能不了解她到底是谁。如果比较想知道她是谁的话，可以去翻一下她曾经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家有喜事》啊，还有《初恋》。 关键是合作过的人。好吧，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明月几时有》当时的影片的宣传曲，这是来自张碧晨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曾经守候》。 那时候，天空青色灰蒙。而你向往湛蓝大地，我想我不能阻碍你的旅行，牵着手练习着失去，骗自己不再为你倾心。 放手。 来自于张碧晨。接下来呢，很多人很关心，我们到底如何才能够去到这个我们的文艺小分队，然后现场去看潘雪的演唱会啊？嗯， 我们不如问一个问题吧。 好，这个问题特别简单，好吧？来，到底是简单还是难为？说清楚。 我觉得就以这些、啊、很多朋友就是对潘玮柏的认识，可能连这个问题会傻傻分不清楚。 好的，我们的问题就是潘帅的鞋码是多大？这个难了、啊、 这太难了吧 啊，问个简单的啊 好来请听题啦，就是潘帅唱过两首歌，一首歌叫做壁虎漫步，还有我的麦克风，这两首歌曲是出自同一张专辑吗？ 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对不对？ 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真的是最简单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这个其实是很熟悉的一个旋律，但是做了一些改编，就是这首歌有意思的地方，对不对？ 对，就是因为刚刚说到潘帅了嘛，所以我们歌曲当中要抓加一点 rap 进去，有这个龙卷风的即听感，但是呢有另外一种稍显和煦的风格，是来自 Iceman 和 Jay， 如果你也记得他或他。嗯， 总有些故事你始终无法忘记，回忆像留在教室上的白色粉笔，模糊的印记，空白的成绩，内心把压抑的话都冻结在身体，那是他们第一篇为爱情写的日记，那是他们第一次心跳得如此靠近，青涩的年纪，学生时代的回忆，满满的记载着他们的秘密，他为了他，他说什么都可以，爱情是面包，好像巧克变成家常便饭，十七岁的梦，黑夜便如此漫长，直到有一天经历了成长。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笑，我不能再笑，我不能、哦、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笑，我不能再笑，我不能。 周一的早晨，他为她系好领带，打包的早餐和出门前的 goodbye， 那是在二十七岁爱情成熟的年代，消失的天真往往会过于无奈，朝九晚五的生活总感觉还勉强，有时候时间你总是无法衡量，他说他需要一点时间，需要梦想，工作的压力他说他无法抵挡，当甜言蜜语开始变成每段争吵，当那些海誓山盟开始变得飘渺，似乎离开是最好的收场，分手的地点凌晨六点的机场。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

听这个歌觉得应该在这样的春日的暖阳下啊，然后呢就叫做烹茶饮酒。 对，春天就会很默契的和茶香相匹配。 对， 所以呢特别为大家选送了这首来自谢春花的茶酒伴。 我们能在直播间里面烹茶饮酒吗？当然不行。 对，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连说我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有些电影呢成为了经典，有些电影的音乐也成为了永恒。就像我们制作的这些小小的点缀，这些片花，当你听到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有画面感啊。 对，而会想起来曾经我们看过的很多电影的桥段。 对，包括这些歌，你无论什么时候听，都觉得怎么就这么好听呢？当然，我们希望其实现时代或者现今也会有更多的好的电影出现。 嗯， 就是每一年啊，包括金像奖啊，包括电影节，包括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北京国际电影节，都会有一些好的作品来产生。 是。 至于是不是会成为经典这件事情有待时间的考量。 嗯， 因为你知道昨天晚上第37届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是在这个尖沙咀的文化中心来进行了啊，所以我们刚才就是约好了说到这儿聊一聊这个金像奖的亮点啊。 刚才我们也预告过了，就是明月几时有是许鞍华导演的一部作品，也是在这一次金像奖的电影节当中呢获得了五项大奖。 嗯， 比如说最佳影片奖还有最佳导演奖在内的多项大奖。 嗯， 也成为了这一届金像奖的最大赢家。 是。另外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古天乐啊，港版的这个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终于是获得了这个最佳男主角。平心而论，我们刚刚说了这一部《杀破狼》《贪狼》，我觉得不算是他最好的作品。 嗯， 虽然啊，他那个做了很多公益，但是呢，参演的电影很多，大多啊都是属于商业片，对吧？ 嗯， 艺术成就没有特别高的。 对，但是呢，就像古天乐在颁奖典礼上说的一样，说做这一行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你坚持的年头够久，自然就有希望了。 我做 DJ 已经十几年。 一口老血卡出来， 坚持啊，就我觉得很好啊，是吧？你坚持到这个一定的程度，是吧？ 嗯， 哎，但是自然而然呢，可能就是 说不定也没什么成就， 哎、就会或者哎，就会有其他的收获，对不对？ 啊、 哎，你是在帮我做判定吗？ 没有没有，你算是很有成就了 啊！别别别这么讲，就是我觉得生活其实会在这一处呢，可能花未必开的这个鲜艳的同时，会给你其他的惊喜、 嗯、 啊，会有很多的人生的感受和感悟。 嗯， 说到坚持，我们还要提一个人，就是今年的最佳女主角毛舜筠。 对，刚才提到她两部作品，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去翻看一下《家有喜事》，还有另外一部，我总是把那个《初恋》和《早熟》傻傻分不清楚呢。她、 嗯、 其实出演的是《早熟》那部影片。 嗯， 如果不是昨天晚上荣获了最佳女主角，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是不是退休了呢、 嗯、啊，当然没有了。对，那其实他就是你并不一定会长期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嘛。 嗯， 所以说你看啊，很多当年那一批演员，刚才我们说对戏的那些人，或者同时代的像林青霞啊、关之琳啊、嗯、还有像王祖贤、李嘉欣啊，是吧？ 嗯， 你说要在这些人当中脱颖而出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答案就是等。你看现在其他人都吸引了，是吧？ 是 啊 哎，然后他出来了，嗯，演技其实还是不错的。 对，而且这部让他获得最佳女主角的电影叫做《黄金花》，本周五呢也正式上映，而且时机选得很巧妙，就是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围观一下。 好，说到音乐又要想起了，刚才其实一不小心被我推错了这个推子，然后呢前奏响起，就很多喜欢古天乐的人说，哎，这个歌很耳熟。 对，刚才不是天真吗？为什么不让我听？ 对，现在我们来听这首。古仔其实演了很多的剧，很多印象深刻的剧集呢都是他在 TVB 时间拍的，很多像宠物情缘啊，包括、 嗯 哦、像天地男儿啊。如果此时此刻你跟我有同样的感受，证明我们是同龄人。 上世纪吗？ 对，来听这首天真，古天乐。 闲来独看白云，茫然数千万转变，如浮着也像沉，如像人生，风里面这秒见白云同聚，骤已变了四散，各自各他去，一切像故意也像无奈，怎分错对？缘缘分，为何变恨？为何是最真？ 在那未曾重聚原因，风骤若过去抱白云同睡，但却发觉会越抱越变昏睡，一切像笑却也在流泪，该怎进退？为何变狠？为何是最亲都变敌人？情与义同心，是信者太天真，还是爱中有泪人？本应多好过无分比我，手足一般风雨靠紧。最亲都变敌人，情与义同心，是信者太天真，还是爱中有泪人？为何变狠？有没原因需变敌人？爱得很痛心，是信者太天真。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超大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嗯，其实这一届的金像奖最大的亮点不是前面那几位，我们要说的这一位，其实他才是我觉得啊，他才是今年最大的亮点。 是， 他就是 杨荣莲大姐。她是做什么的呢？ 哎，大姐干嘛的呀？ 她就是在片场送茶水的。金像奖，而且这一次特别设立了叫做专业精神奖，颁发给莲姐。 哎，这个奖我觉得设置的很人性化。其实早在8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杨大姐就入行了啊。当时她负责的职位就是打理这个茶水部的工作。 嗯， 夏天呢给演员们送送冰咖啡啊，冬天呢给演员们送送热咖啡，啊，是吧？ 成龙都说，啊，说如果没有莲姐的话，大家可能要大喊救命啊。 对，你知道其实香港有这样的传统啊。记得前几年有一位这个香港大学的食堂阿姨啊，人称呢叫做这个三嫂，因为一辈子都勤勤恳恳在食堂工作，然后就受到了师生们的尊敬，而且最后呢还会授予了这个荣誉的院士的称号。 你看，360行，行行出状元吧。所以说劳动不分高低，只要勤恳敬业，就应该获得人们的尊重。 对对对对对，你看这个，我们不光是要在这边呢每天跟大家来说话，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闲暇时间、业余时间可以做一些更有利于大家的事情，对不 对， 对啊？艾科先从你开始吧。 就是勤勤恳恳的为大家来耕耘每一份田地， 对， 每天为大家选送一些不一样的音乐和惊喜。 你先走到大家的中间去，然后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端茶送水， 啊，对对对啊。 你渴了吗？ 我也去给大家这个烤烤串儿吧啊。好， 这事儿呢，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从我们的身边开始，怎么去爱自己的职业。 嗯， 然后呢，这其实是让别人尊敬自己的一个基础和前提。 对，一个是对本职工作要敬言，还有一个就是要对别人的劳动也要尊重。比如说我们做到力所能及，就是不乱丢垃圾，或者说对快递员多一些原谅啊。 这事儿都不用我们教大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是吧，那素质都不用说。嗯，记得以前看到一句话，虽然很鸡汤，但是很有用，就是要从学会一事无成的自己，欣赏一事无成的自己开始。请每个人都有绽放的时刻。 天气也无恙，好景也寻常，是过分的妄想。世界在疯狂，好景不寻常，随风飘荡。也曾经向往，也曾经失望，是成长也是伤。四周不停的张望，有谁在我身旁，能给我一点点小小温暖。我们都是一朵花，有自己的方向，拥有一样的阳光和一样的夜晚。我们都是一朵花，有自己的形状，但是都一样的需要温暖，那温暖就在彼此身上。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归山深浅去，踏青去忧愁。刚过去的周末真的是天公作美，画卷勾勒般的在为春天的到来泼墨炫彩。在天公一片大好之际，去哪儿出游踏青可能会成为很多人挠头的难题。而在昌平区有一家特别的民宿，它是由两个集装箱组成的创意房间，长在树旁，立在途中，上下有铁艺楼梯连接。春意盎然之时，这里也会呈现一个特别的样子。这里就是童话镇里的集装箱玻璃小屋。在树木与泥土的包裹下，住在简易而不简单的集装箱里，可以在暖春看到屋外点点新绿破土而出。早上呢，坐在树荫下打个盹儿，或者呢，看本让你心情大好的书，然后抬手拾起去年遗落的黄叶，享受自然的每一个馈赠。在我们大肆享受自然馈赠同时，会发现近几年的建筑箱风格已经成为了年轻主流的分支。比如说苏黎世的弗莱塔克商场，它是由17个集装箱构建而成，高达85英尺，竖立在吊桥和铁轨之间。站在这里，四周的美景一览无余。周末闲暇配合简单而不简约的集装箱生活，是否会有别样的体验呢？今天的问题呢，又是把阅读理解变成了一道数学题。请问刚才提到的苏黎世的弗莱塔克商场，它是由17个集装箱构成的吗？ 窗台风铃，被风吹得团团

不只是陪您抵达，更是伴梦想着陆。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三环三元桥到金广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投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试试你是谁？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虽然我可能打开话筒的时候并不知道你准确的定位，也可能不能马上叫出你的名字，但是我希望这个记忆点或者说这个音乐的记忆点是在的啊。因为你知道广播是个很神奇的东西，有可能你并不会记住我这个人，或者记住我长什么样子，但是你可能记住我的声音 啊、或者说通过你的声音推荐的一首歌曲。 对，就是有可能我们失联很多年，但是呢，突然有一天你听到，哎，收音机里面还有我的声音，你会想到当年的种种的往事。 对，哎，是老白吗？是你吗？还真的是你啊！ 怎么会是不是老白啊？换老黑吗？嘿，谢谢你们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我们刚才呢，就是已经做过提醒了，天气虽然开始越来越暖和，但是呢空中就是弥漫着或者说是飞扬着那些杨柳絮，还真的是挺讨厌的啊。 对，所以这两天如果说有对柳絮过敏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及时出门的时候戴上口罩。 对，戴上头盔啊，不是戴上口罩。头盔怎么感觉像那个游戏似的啊。然后我们其实要推荐的，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的啊，一个项目，就是街舞、为什么我要说是游戏、它其实很有竞技性。对 啊，对，会勾起我们很多这个童年的回忆。 对， 就是跳那个街舞毯， 是 玩过那个吧？ 对对对，你知道上周六刚刚播了最新一期的那个热门综艺节目《这就是街舞》。 对 对，然后它其实是天猫和优酷联合出品的街舞选拔类的真人秀哈、当然这几位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了，就是易烊千玺、罗志祥、韩庚和黄子韬、来担任队长，分别带领4支战队。 而且每期呢进行团队间的这个群舞 battle， 最终产生了总冠军。在最新一期节目当中，就是《这就是街舞》的前21强已经正式诞生了。 对，我其实很意外，就是石头竟然被淘汰了。这个节目真的是，这个有毒啊！就我开玩笑说，其实海选以来还一直挺关注他的，就是这个选手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其实跟我有点像，就是不爱说话。 Really？ 就是网友就笑称他是冷脸王。 对，就连他跟导师黄子韬在海选的时候面碰面嘛，也是被开玩笑说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哎，就是一个惜字如金的人，可是跳舞就却很有魅力啊，就感觉在舞蹈中好像能放下一切的戒备，做自己。 啊，是吧？你觉得这个男生其实有时候话少一点，惜字如金啊，就显得格外的有魅力。 是你，嗯，是的， 对， 是这样的 啊。你不，有些人话多，他是因为这个工作需要，明白吗？啊，他这个在这个工作之外，有可能会这个沉默是金啊。 有人称之为他是耿直哥，而之前有记者说。你为什么参加比赛啊、 嗯、 一般人可能会说爱好啊梦想啊，但是他特别耿直说希望通过参赛提高我的讲课费用。 除了石头其实也有几位人气选手被淘汰了，有点遗憾，但是好像有一个这个 battle 的人气榜可以为他们投票，让他们重返舞台哈、 嗯、 在5月1号之前获得人气榜第一名的选手会成功复活，并且直接获得挑战总冠军的权利哦。 所以呢我喜欢的选手还是有希望的。 对， 那么本周六的晚上8点钟，天猫和优酷联合出品的这就是街舞的第9期将继续播出。另外呢天猫魔盒和天猫魔瓶周六晚上的8点也会同步播出，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对，稍后我们来开始今天的白给100块的这个 call in 的单元了。问题呢可以让艾哥再麻烦你跟我们重复一遍好不好？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集装箱，不得不提到的一个地方就是苏黎世的弗莱塔格广场，它是由17个集装箱组成的吗？ 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白杰 FM。 现在要麻烦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帮我们打出电话了哈。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啊、你怕了吗？还怀疑吗？啊啊啊啊、放开一切，体会变化，是否就是情绪化？ 真是满满回忆的一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超快感》。 就是行驶在路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超快感。 对，希望大家这个下班之后都有一个这个清爽的好心情啊！接下来，我们的白给100块要开始了。上周的时间，有一位叫做哥哥还是格格？ 格格的 啊，这个。抢走了一半的现金红包，这样的话，你们奖金累计，然后有一天没有发出去，那今天应该是 400块。 感觉对了，我要 电话已经在线上了，马上接入他。王牌福利，白给100块。Hello， 哎，你好，白姐， 雷哥， 哎，你好， 好，很冷静的声音，怎么称呼你呀？ 我姓潘。 这个我们先对一下，对应一下你的这个微信的名字好不好？ 莎士比亚。 就是你、哎、给自己起这么一个名字啊，是不是张口就来啊？十字行诗啊，你来来来，啊，生存还是毁灭？对啊，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是你很喜欢戏剧，还是说你真的就很喜欢莎士比亚的这些著作？ 之前起的名字吧比较俗气，然后呢大家都说，然后我说再提一个比较文艺的吧，然后就想到了莎士比亚。 你这一下周这何止是文艺，你这都文艺复兴了，你这嗨好吧。啊，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答题环节了，我看一下有没有戏剧的题目啊。你要是问他莎士比亚的这个是吧，四大这个名悲剧吧，应该说是代表作品，他应该马上可以答得出来。 嗯， 能吗？能答得出来吗？ 我四大悲剧，哎呦，你说我都晕了。 你看这一看就不是托儿，托儿肯定得准备好我问他这个问题。 对， 分别是什么的？分别是李尔王， 嗯， 有没有？ 嗯， 还有麦克白、哈姆 雷 特，还有另外一个呢？还有另外一个呢？ 哈姆雷特忘了，再说就是托儿了吧。 行了，咱就不对答了。因为还有一个我也忘了。行了，开始今天的题目，正问正答。 好的， 来第一题，歌手李荣浩有一首歌唱到，如果能重来我想变成一位古代的诗人，请问日照香炉生紫烟是这位诗人写的吗？ 那是 啊，也果然有文化啊。是谁 李白吗？ 对对对，如果能重来我想当李白，那是望 是这个吗？ 望庐，哎不对吗？ 是，对对对对 啊，你再来一遍 啊，也是这个 啊， 就这首歌。 对对对，别那个干扰我的啊。接下来一道题，这道题有意思了。 在80后的初中英语教材当中呢，有几个知名人物，比如说李雷、韩梅梅，还有 Uncle 王，还有 Miss 高。 你看你念的就不对，应该是李雷、韩梅梅、Uncle 王。对， 请问书里还有一只鹦鹉叫做 Pony 吗？ 什么？没听清。 其中还有一只鹦鹉叫 Pony 吗？ 嗯，梦一个吧，是。 不是这个英语教材，首先我们先问问你啊，你知道这些？ 我都没听过， 没听过。 对， 有首歌还是唱李雷和韩梅梅的呢。 不，这个我们就要接下来再推断的话，就问一下这个，也是年方几何了哈。您这个大概多大岁数？ 我算85后， 85后，那不应该啊，应该是多少会听过这个李雷、韩梅梅、Uncle Wang， 还有 Polly 啊，不是 Pony， 是 Polly 啊，这个鹦鹉的名字，还有什么？ 你说那教材是吗？ 是， 不然呢？ 你们说那我都，其实我一直都听不清你们在说什么。我说有一只鹦鹉叫你说这我有印象了。 呵，我们就是没事问你一只鹦鹉叫什么啊？是没？我还没问你那小龙人里面那个鹦鹉叫什么，叫翠翠婆婆啊。咱们这样不太好，就是这个聊了半天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但是我觉得 有点听不清楚，有点夸张。就是你语气就是一大的时候，这话筒我那边话筒就咔咔的声。 明白明白，这可能也是确实有一些影响，但是呢。也是答错了，也没办法，怎么办？ 搞错错。 但是我们还是会有9.99的啊，就9.99吧，小红包一字鼓励。 对，谢谢莎士比亚参加节目，谢谢你，拜拜。 谢谢，拜拜。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那白给100块。刚才呢，第一位挑战者就是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他是莎士比亚，那是他的微信的名字啊。 所以呢，他已经就宣告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安慰奖发给你哦。记得稍后一定要快速把这个二维码的截图发送过来。 没关系，又不是考你，钱又不是发给你，干嘛那么紧张？ 有点紧张，每次给别人发钱的时候手抖。 对，我最近都不太敢这个 就是跟女主持人这个说话的时候，就是不客气，就是一定要谨慎一些。 你怕哪个听众、 啊？你怕听众说啊，你又说女主持人啊，你又攻击女主持人， 没有，我现在自 没有绅士风度， 已经开始自嘲了。 没有没有，你就是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我们其实是一个这个做节目嘛，就是啊，有捧有逗，对不对啊？ 对，第二位已经在线上了， 来来来 ，Hello。 Hello，Hello， 你们好，大家好，艾哥好， 很有对象感，你们好，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在听你的声音，嗨，怎么称呼你？ 啊，我叫佳飞。 哎，最近我们的听友都很爱笑，哎，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接入电话之后呢，不管输赢，大家先哈哈先笑，先笑半天啊。 啊，我觉得好幸运呀。 我们也很开心啊，然后尤其是春天来了，每天都要让自己的牙齿多晒一晒太阳，好吗？ 好的，好的。 你的微信的名字是加菲，好吗？ 对。 今天我们你看，要不就是莎士比亚这么高大上，要不就是加菲这么接地气，这么可爱。 他头像就有一种想去踏青的感觉。 希望你能够挑战成功，加油，好吗？ 啊，好，谢谢。 第一题啊、就这个非常非常的简单。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有一位门神叫秦琼，这知道吧？啊。请问、秦琼和秦叔宝是一个人吗？ 是。 哎呀，这个不能，我说想刚想说厉害吧，但是其实这也不算是太厉害的一道题啊。秦叔宝就是秦琼啊。来， 第二道题呢是有关小说《天龙八部》的，有看过吗？ 看过。 好嘞，那应该就简单了。来， 阿朱和阿紫的亲生母亲是阮星竹吗？ 是吗？ 不是， 这一看就是懵的。 对，有的时候可能即使看过原著，也很难记得其中的一些名字。 这题稍微有点偏。 嗯， 像阮星竹，阮星竹是谁？薛竹又是谁？到底是谁？ 我知道是姐妹，但是这个母亲想不起来了。 OK， 没关系，答错了，但是我觉得已经表现算不错了，对不对？其实第一题也有挺忽悠的一点，就是一想秦琼、秦叔宝是秦琼的什么人？对， 这两道题其实对于女生而言都可能会有一点点难度。 好吧，那我们还是要恭喜你有一个小红包可以拿到，好吗？ 好，谢谢，谢谢， 谢谢加菲，希望你每天吃得好，然后睡得好，然后真的像加菲 一样，像加菲一样开心快乐，也祝你们开心快乐。 对，重点是所有听我们节目朋友，大家都没有烦恼。然后，请你告诉我们预热题的答案吧，好不好？ 答案是湿气的集装箱， 一看就是认真听题了。 真的是这样，谢谢加菲，再见，拜拜。 我很认真，每天在下班的路上都在听你们的节目。 谢谢。拜拜。你看我们每一天其实这个环节最重要的事情是听到彼此的声音， 对，是隔空对话那种感觉，也彼此传递了一份快乐嘛。 对，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也会紧张，包括刚才有人把这个二维码截图说成什么结尾码什么截图， 有人已经发送来这个信息了，说结尾码是什么玩意儿， 是什么高科技是吧？ 截图二维码发送过来好不好？ 听一首现在比较流行的歌，在 UK Single Chart 这个英国的这个单曲榜上面，现在排名在第二还是第三的一支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Paradise。 My mind will lead to paradise whenever I'm with you. Ride on, well, I will ride on down the road. I will find you, I will hold you, I'll be there. It's long, well, it's a mighty long road, but I'll find you, I will hold you, and I'll be there. I know you heard it from the other boys, but this time it's real, it's something that I feel it. I know you heard it from those other boys, but this time it's real, it's something that I feel it. If it feels like paradise running through your bloody veins, you know it's love fading away. If it feels like paradise running through your bloody veins, you know it's love fading away. My time, well, it's a never-ending helter-skelter. We'll be out whatever the weather. My heart, my boom, boom, heart, it's a beat. It's a thumping and I'm alive. I know you heard it from those other boys, but this time between, it's something that I feel it. I know you heard it from those other boys, but this time it's real, it's something that I feel it. Always love heading your way. 时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本来还想再打一个电话出去，但是好像来不及了。但是今天第三位被选的朋友，我们可以报个名字吧。他的头像让此时此刻的我有点心悸。 烤好了给你吃。 这不是心悸，是胃疼。 有点饿了。 对，一烤鸡翅，烤好了给你吃。就是大半夜就不能跟你这样的人聊天，你知道吗？对，就。 他的名字也特别的特别，叫做这么神奇吗？ 他以为说刚才电话响了，以为是节目组，一看白高兴，你还真的算是有点，就是算是什么预感，我们真是把你电话备选来着。然后还说给我们讲了一个事儿哈，我看了一下你的这个给我们的截图，中午的时候把这个截图发给我们北京运广播的官微了，说刚刚分享一个经历给大家，刚坐在车里听节目，有一只马蜂飞进了车里，趴在挡风玻璃下不走了， 吓死了，然后呢？ 用尽了各种办法，最后用柜子加纸板儿，中午给弄着去了。送一首歌安慰我一下吧。嗯， 那这首歌就送给你吧。 Paradise 啊，这个 Paradise 啊，天堂里面都是马蜂。开玩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艾科和白杰来主持的娱乐最王牌，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下班的路上陪着你。我们接下来有道题，是一道音乐题，很简单。 对，是这个题吧？ 哎，不是这个题， 那是另外一道题吗？ 对， 准备好了吗？ 我们就是放一个前奏，然后让大家，你说是猜歌手还是猜歌名了？ 歌手吧，歌手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 你确定吗？ 嗯，而且这个歌手的字也会比较连拼方便一点。 你都不知道我要放哪个， 应该是这个吧？ 不是这个，我临时改主意了。 哦， 大家先听听看， 好 吧？ 好了， 先听前奏，然后 我和你们一起猜。 好，最快发来歌手正确答案的人不用加手机号，我最快一个肯定会收到你送出小红包。中间我们再单选一位。 嗯，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猜到了吗？其实这个猜歌手可能更难吧。回家真的真好。 哎，我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听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歌呢？ 真的听不出来。 真的听不出来。很难啊。 对，今天这个题不简单。 所以你现在是连我和听众一起玩是吗？ 没关系，有人也猜到了，我们肯定发一个。 好， 然后我们再选，中间选一个，我可以做一个提示。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 歌手就很容易了嘛。对不对？ 我有一个梦，相遇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

明天虽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但扩散条件转差，能见度一般，空气质量不佳，出行需做好健康防护，天干物燥，还需要注意防火和用火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甲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大张伟专辑第四首新单曲《阳光彩虹小白马》上线，新歌曲融合了大张伟一贯的内涵式中国风表达，在电气十足的外壳下包裹着曲艺里梆子的音阶排列方式，而歌曲本身更是正能量十足。今天唱作人黄子韬2018巡回演唱会首支先导预告片正式上线，视频中黄子韬斗篷加身，黑帽灌顶，或霸气或酷帅，彰显其强烈的独特风格，似乎在指引着大家走进他的音乐世界。新锐创作歌手赵柯和著名主播二柯携手共同演绎最新单曲《匆匆》上线，追忆逝去的青春和缅怀哀愁。这首歌既有流行传唱度上的考虑，副歌旋律朗朗上口，又保留了整首歌淡淡的忧郁气质，情感真挚，制作饱满而细致。最后来关注，薛之谦在全球华语榜中榜颁奖典礼群访环节中透露，接下来不会参加太多综艺，会把工作重心放在音乐上，大概七八月完成新专辑。被问为何会选择唱《骆驼》，他表示这首歌是郭顶写的，我非常希望他红。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我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新鲜。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前排的 ，sorry， 娱乐最前排的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前排的娱乐最前排。哎呀，你快说 文艺最前排的娱乐最王牌， 文艺最前排的娱乐最王牌。 怎么了？今天我们俩的嘴都是租来的吗？ 没有，我跟你讲，今天这是一天忙到现在啊，我也会有点缺氧的时候。关键是我们直播间也没有什么氧气罐之类的。好，我们来公布一下刚才题目的正确答案吧，好不好？ 对，是来自刘德华的一首。 刘德华是哪里的口音？ 刘德华。 刘德华，好不好？ 刘德华。 刘德华。 刘德华。因为这个刘德华 经常会给我一些惊喜。好，我们来听一下，这是华仔啊，这首其实很暖心的一首歌，然后也送给所有归家路上的朋友啊。就是 回家真好。 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 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而多么荣耀，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而多么荣耀，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 正如我们有些听友所说的那样，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们在心里总会盼望着家人平安归来。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们的心好像也会散去很多白日的这个焦躁之情，然后呢会慢慢的变得平静下来。所以说我们可能也会在这个时候有小小的转折啊，变成一个偷故事的人，讲一些有关于一首歌的故事。 对，今天这首歌曲是非常脍炙人口的，是来自奶茶刘若英的一首《很爱很爱你》。 对，你知道很多听刘若英的人都会写一句话叫做伤心不听陈奕迅，分手不听刘若英， 听完会更疼。 对，所以接下来首先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是 天各一方。他说6年的感情就在昨天的晚上签字后画了句号，我离婚了。我们没有争吵，没有恨之入骨，没有任何的语言交流。你默默地收拾着东西，走之前抱了我一下，是从身后拥抱我的。记得大学的时候，你坐我的摩托车，你总是这么抱我，愿你前途灿烂，你我花开两朵，天各一方。 看到另外一个朋友，他的有关于这首歌的故事，他说听歌的时候是10几年前了，一不小心就长大了，那个时候好像也不懂什么叫爱，然后只是听着这首很爱很爱你，很爱很爱你。如今谈过的恋爱，分过手，才懂得简简单单的歌词要用多少的释怀才可以讲得出来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所以现在听每一首歌都是故事。 对， 愿分开的前任们都拥有更好的爱情，而我也可以找到幸福。 如果在一起就做快乐的事情，如果分开了就各自安好吧。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他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 想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亲人，我仍感激。 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如果又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如果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我们将来到今天的 私房歌。 你知道有些事情呢，就是属于你一旦你在某一个时间点上错过了，很有可能你之后步步都会是错过。 嗯， 就是你还记得吗？我某一天，我说我在主播私房歌要推荐这首来自于 Alan Taylor 带来的 Some Dreams。 啊，一直都没有放成功。 然后这首歌真的变成了我们的 Some Dreams， 没有办法播出。今天突然想，哎，好，我们来听这首吧。就哎想说，哎，这个 CD 应该是放在直播间了，结果刚才我使尽了浑身解数，还是没有能够把它翻出来。 所以呢，今天又成为一种梦想了吗？ 嗯， 化为泡影是吧？ 对，就是这个梦可能还接着做，所以说我决定把另外一首歌先提到前面来，让我再找找看。 嗯，这首歌是来自一个女生吗？ 对，我们来推荐一下。怎么说呢，对于翻唱这件事情，很多人态度不一样。有人说好好歌你干嘛翻台啊，但有些人总觉得说一些经典的旋律呢应该有一些不一样的演绎。比如说原本可能是一首类似于像抒情的这样的摇滚啊或者是民谣的作品，然后呢就被翻唱成了带有爵士味道感觉的歌了。他其实整张专辑都有就是翻唱许巍的歌，叫反转许巍。 对对对，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许巍， 也是一种隔空对话吧。 对对，黄婉婷在那张专辑当中翻唱了很多许巍的歌，这是其中的一首 《时光》。 其实会让人有一些想象，比如说一个相对那个灯光啊昏暗一些的，相对昏暗一些的一个比较有格调的一个酒吧啊、嗯、然后呢最好是那种爵士风格的酒吧， 对， 然后呢就是我会想象自己啊穿着非常干净的白色的衬衫， 对 啊，对，然后呢哎就会哎对自己有个设定啊，然后呢走到你的面前跟你说一下， 怎么了， 你好，这个投资理财要了解一下 游泳健身里边请是吧、 啊、对对对，没有没有，就是哎它会有一个场景的设定嘛， 对， 所以把许巍的这首歌本来适合在春日的街头漫步的时候听的歌改成了一个室内的环境的这样一个状态， 还挺轻描慢板的感觉、哦、就是很多歌曲会给我们的时间带来一种奇妙的存在，比如说听许巍的那种版本的时候会让我们想到很多很多年以前，但听到他的这首歌通过电波传送出来就是嗯老白的时间段来了接下来该我推荐了， 来，你要来推荐两首歌给我们。 对，第一首歌曲是我另外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可能是有很多次我们在不经意的时候听到的一些歌来不及记住它的名字怎么办，过了很久再一次听到的时候是一种意外的收获，所以这首歌曲是一个朋友分享给我，他说第一次在爱丁堡的街头听到很帅的一个街头艺人在演唱，因为赶时间没有时间静下来听，然后念叨了好一阵儿，后来隔了很久男朋友在做饭的时候又再一次放了这首歌，很激动地跑下来说当时从楼上直接滚了下来，这是有关于他们的高甜故事、 嗯、 来自这首叫做 Oh Hey 的歌曲，很容易跟着节奏踩节拍的一首歌，演唱的人呢是一支来自美国丹佛的民谣摇滚乐队 The Lumineers， 布灵布灵的闪耀乐队。 Hey Ho Trying to do it right I've been living a lonely life I've been sleeping here instead I've been sleeping in my bed Sleeping in my bed So show me family All the blood that I will bleed I don't know where I belong I don't know where I went wrong But I can write a song I belong to you You belong to me, my sweetheart I belong to you You belong to me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最后一首歌时间交给你了。 因为那首 Some Dreams 还是没有找到。 对，但我觉得这首更适合现在。其实我已经跑到窗外探了好几次头，想看一看现在的景色如何。 唉，只是比刚才的颜色高，稍微深了一点点。留心注意会发现，因为现在气温已经渐渐升高了，所以现在街上遛弯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或许你更留心一下，会发现现在穿梭在街道上的一些人也会变得不一样了。比如说，有可能旁边的车里是一个男人孤单回家的路，也可能是一个女生等红灯的时候补着妆，为了下一场赴约。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在路上的。特别推荐这首来自朴树的《且听风吟》。 昨天已经去得很远，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要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 选的这首歌呢，我说真的，我要给一个高分数，因为其实我自己也特别喜欢这首，在整张专辑《生如夏花》当中，这首歌并不是常常被人提起的歌，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很爱它， 对， 尤其特别适合在黄昏和夜晚交替的时候， 嗯，春天的气质也很符合它， 嗯，好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歌和所有的节目的内容了，谢谢大家的收听， 嗯， 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嗯。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星期的夜晚，而且 来不及遗忘，只有带风将它埋葬。咿呀咿呀，带风将它埋葬。咿呀咿呀，带风将它埋葬。咿呀。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文艺最前排。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